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我是应晨。 Hello， 又到了我们云录音的时间。 是的。 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跟疫情比较没有关系的话题，可是我说实话，我想到这个题目是从疫情衍生来的。记得我们之前录过一集，就是疫情给我的启发，就是人可能随时都会走，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人大部分的时候是活下来的，那我们要怎么面对我们老年这件事情，或者是老化这件事情。那我跟应晨呢，我们两个算是初老吗？没有，我们中年，中年而已。 有最近有发现那个记忆力慢慢减退啊。 对，你知道我们这种四十五六岁的人，然后上有老下有小，其实大部分的时间也很少会想到自己老，一直到你可能有一天，比如说你怎么筋骨酸痛啊，脚扭伤啊，怎么这么久不会好，发现自己的这个恢复状态没有以前快的时候，才发现哦，好像真的有点不一样哦。 吸空气喝水会胖，这样子也是一种。 对，我昨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跟我说，因为他前一阵子摔伤，然后我就问他说，啊，你好了没？他说其实骨头没有怎样，就是韧带伤到了，可是五十几岁了就很难好。他讲到这个话，突然就觉得对呢，我们好像也很接近了那个老化这件事情。你有想过你老了的感觉，还是你有感觉过老了这件事吗？ 因为人家都说我看不出来那个年纪，所以我还要。你知道我是老着放的，我在国中的时候，人家叫阿兵哥，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超瘦。 国中叫你阿兵哥， 国中叫阿兵哥啊，你知道吗？ 阿兵哥超瘦。 对啊，那是开玩笑啊。其实你说有没有觉得自己老？我觉得代谢变慢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有差。以前可能花一个月就可以瘦，现在可能花三个月还是那么胖，这样子，你知道就会有感觉。再加上可能记忆力啊、白头发啊，我觉得这些东西慢慢一个一个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哎，我好像真的老了。而且我觉得有小孩的话，那个感受特别强，就是说当你的小孩可能去年还说快到你耳朵，然后今年已经高过你头的时候，你就觉得哦。 而且听说你拍照的时候还作弊。 哎，对对对，还要故意小小的踮脚这样子。这个时候会觉得，虽然说很高兴自己孩子长大，可是相对回过头来想自己，就觉得啊，我好像真的年纪也慢慢长大了这样子。哎，长大 了，慢慢长大 了。对，然后对，那回到主题的话，其实自己慢慢年纪大了，我觉得相对的，我们也会去想说，哎，我父母亲也慢慢变老了。 对， 那因为我父母亲都还健在，我岳父岳母也都还健在，那其实我们自己都会想说，怎么样去面对他们的老年，跟怎么样去将来面对自己的老年这件事情。对，那我不知道可能像你跟妈妈相处，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去触发你这样的想法？ 我其实还真没这个感觉，但是我是看着别人有这个感觉，原因是因为我成长过程里我本来就很少跟家人住在一起。那一直到前年呢，就是我亲生父母亲那边，我亲生妈妈生了一场病，然后因为我没有跟她一起住嘛，我是去医院看她，然后她住院的时间有点长，然后我就会想到那个没住院前她的样子，跟住院之后迅速的像一朵花就整个消了，然后胖胖的身形就消了，然后回来之后就开始要拿拐杖，然后要有一段时间甚至要卧床，可能要我弟弟啊或谁帮他就是在床上就做清洁。我就在想说，对他来说这件事的冲突真的一定冲击很大，因为他以前是照顾家里所有人的人，所有的小孩都是他把屎把尿把大的，可是在一次，而且那个病其实是来得很莫名其妙的，我想他根本没有预期，突然之间他就变成了是一个老小孩。所以我记得那一段时间我回去看他的时候，他都不太爱讲话，他甚至有时候就尽量就是眼睛闭着装睡， 不想面对这一切。 对对，这个过程我想那个冲击很大。然后我就看到我亲生老爸是另外一种方式，他就是走极端值，表现出一切都不在乎。 他身体状况健康都还好吗？ 他没有非常好，他只是没有大病， 比如说他可能椎间盘突出啦，膝盖不好啦，然后三高啊等等啊，发福啊，对，他的身影就是一个亚健康。可是他看着他老婆，就是我妈在生病的时候，他就会露出一副啊，人老啊，就是安那样啦，那我要紧啊，本来就老啊。反正你知道，当你一个人在生病，然后旁边一个人讲这种话的时候，你会让旁边的子女那个火一直上来，你知道吗？然后我的妈就会更不想讲话，她就会更不舒服。但我后来想想，我觉得对我老爸来讲，这个过程是一个他正在调试，可是他不知道怎么面对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反应，因为他是一个比较大男人的人 哦， 对。然后他从来都不想说他老了，所以他很容易在小孩子面前里就一直要表现，这我懂，这我会，你们不用帮我，我都自己来，对。然后突然面对他的老婆生病，然后要像个 大小孩一样都要被人家照顾，所以他讲那个话我会觉得是他的保护色。可是如果因为我毕竟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我可以当第三者的角度来看，是像我姐姐他们啊，就会很容易很不舒服跟生气。那我就觉得这其实也是我父母亲在面对老化这个功课的时候，我们那一辈长辈，我们的父母亲他们那一辈啦，不是我们这一辈，其实他们都没有那么多的所谓闲情逸致，想我未来老了会怎样。因为以前的选项只有一个啊，就是 把家顾好，把孩子养大，大了之后他们就换他照顾我们，就路是长这样的 哦。 所以根本没有在想，也不可能要想，因为以前只会把每一天每一餐先照顾好而已，所以我在想，对他们来说，他突然要面对啊，原来我70岁了，哈，原来我会生病，哈，原来我生病的时候会连尊严都没有，对，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冲击是蛮大的。那你有看过你的长辈们吗？ 我老婆的外婆其实还健在，所以那她现在是我岳母在照顾，所以你会看到一个60-70岁的老人在照顾一个80-90岁的老人，你当然你会觉得说，哎，我的岳母还有这个力气去照顾一个老人，其实是表示说他身体健康状况还不错啦，但是再往另外一个层面去想，会觉得说，其实当他自己年纪大了，却看他自己年纪更大的妈妈这样子慢慢的，可能每一年每一年那个身体状况是衰弱非常多的，不是很多，是非常多的时候，我觉得他心里的冲击一定也是很大。当然像我岳母他也是讲，也是抱持着一个就是很豁达的心态，就是说啊，到时候没关系啊，我早点走也好啦，这样就不会麻烦到你们。但我相信他心里面多多少还是有一些恐惧在里面。那还有他自己有一些信仰，他也是基督教徒，他自己会去做一些心理上的调试。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每个人都会去面对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你没有发生，然后你还是会看到，会心里多少都会有一些害怕跟恐惧，这个是需要去做调整的啦，这个是我看到的部分。那我自己也是会看到他们这样的过程，我也会想说，哇，那当比如说我爸妈或岳父岳母年纪也到那么大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对，所以其实像我跟我老婆前一阵就在聊一件事情，就是说，哎，那是不是以后可以我们把就买一户也是一楼的，那可能也是在原本爸妈家附近，就是买一栋，然后就是大家彼此有个照顾，就是住在一起，不一定要住在同一间，但住在附近这样，但能够 住在同一间，但是最好可以有个照应啦，就是会有这样的想法，是说是不是可以把他们接到一起住也比较好，比较方便一些。 有一个我觉得我们还得要练习的话题，就是其实要跟父母讨论他们老了他们想怎么过日子。 对，所以后面我们也讲到说，哎，我们好像没有问过他们的意见，就是自己这样子规划起来了。对啊，所以他们以前也规划我们，我们哎长大之后好像也开始在规划他们。对，但其实我们自己却忘记说要给彼此一个空间跟一个决定的权利啦，而不是因为他们毕竟也都还很健康啊，自己可以去想，可以去做。那可以做的是说，我们先去想一个预知的状况，但是去跟他们去聊我们的想法，或许我们也可以知道说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哎，那你们那个一楼计划有跟长辈聊过吗？ 我岳母反而是自己有提过，对，因为我岳母他们就住在新店安坑那边，就是一楼的独栋。那他是有跟我们讲说，哎，到时候年纪大了把你爸妈一起接过来。但我心里想说， 一起住哦， 但很小间哎，独栋，但是他是那种旧式长型的，所以其实要住起来是 我就说那把隔壁买下来打通好了， 打通，对对对， 这样也是不错。 他至少有这个 idea， 你听得出来的讯息，就是他还蛮喜欢他现在住的地方。 对啦，他会希望彼此有个照应。其实我们是有聊过说你之后希望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其实我觉得老人他不见得想住高楼大厦，管理员啊，很华丽的装饰，不是，他们只想要说空气好啊，离医院近，这个非常重要，离医院近。 对， 对，那对他们，因为我就说那个我老婆外婆就是可能年纪大会住医院啊或什么的，他们就发现说年纪大真的离医院近是很方便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还要有交通资源， 交通资源， 如果你的小朋友没有办法有人可以载你的时候，你还要是一个方便的地方。那如果再不行再不行，那你要请得起小黄司机或舍得花钱。对，我自己觉得对于我们爸爸妈妈的那一代老年的生活，我觉得我们反而比较缺乏的是跟他们聊聊他们想怎么过。然后第二件事，聊完就不代表就是 OK 了，因为很有可能他说我要跟你住 啊， 你们要照顾我，有没有可能？有啊，如果你是家里唯一的就独生子女的时候，这是一个必然会发生要讨论的话题嘛。那像因为我自己单身，那就比较简单，可是也会有困难啊，因为如果我接下来五六十，我妈八九十，请问我有多少的能力，这也是困难的点嘛。 对啊，因为你现在也是跟妈妈住在一起嘛。 对，那如果你想，如果她是个单身子女，可是她是结婚的单身子女，那请问她的父母的老年，她不是，她希望跟你过，可是她的希望是你做不到的，这又怎么办？ 有时候是两难的，因为像婆媳问题不就是住在一起发生的吗？对，但是婆媳是最好是不要住在一起，每天住在一起一定都会有摩擦嘛。那本来就是两个不同家庭的人放在一起，老公跟老婆都会摩擦的，何况又是 老公的妈妈，那个摩擦可能会更大，所以婆媳问题都会这样出现。但是你说真的碰到他们真的很老的时候，如果健康状况真的不是那么好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又是另外一件事了。对啊，那又要再去做一些思考。那前提是我们今天可能讨论方向就是父母亲如果都还身体状况都还不错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啦。 我觉得这段时间是一个蛮适合聊这种话题的时候。那你就想想，哎，妈，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老了之后，你有没有什么理想的生活啊？对，那如果我们这个就是这个疫情过去了，我们可以规划我们未来的生活，你有想过吗？ 对， 就是多听听看，那不一定他想的你做得到，但不沟通都很难。 我觉得大部分子女会说，你以后要葬在哪里啦？财产怎么分啦？可能会比较偏这个，但是我觉得可以往前推一点，就是去问一下爸妈之后想要过的生活，因为老人家我觉得可能尤其是有工作然后退休之后，我自己的发现是其实他们的生活相对来说就缺乏目标感，其实他们也不太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 没有生活， 对，就觉得就是含饴弄孙啦，去 那也有孙可以弄啊， 对，那如果没孙可以弄，可能就是跟一些社区去进香团啊，去哪里玩啊。 对，但是问题是现在碰到疫情，你变老人 也 哪里都不能 去，那又没有生活的一些目标，其实他们心理上是很会有一些失落的吧。我在想你有爸爸妈妈还健在的话，其实真的常常的打电话去跟他慰问一下或者是视讯一下，这一点我没有做得很好，我要在这边坦白一下。对，所以等一下赶快去， 你妈都有在听 对，等一下我要去视讯一下对，自己讲到自己想到。 我觉得对于老化这个议题啊，有时候真的我觉得比死亡沉重。 死亡其实一了百了，你也不 知道，因为死亡是必然的结果，只是因为过早的离开或者是没有预期的离开，的确是一个很伤害还活着的人。可是老化的过程，这种要看着你爱的人慢慢的老掉的过程，其实我觉得这个功课是更大的。对，像之前那个简真老师出的那本书啊，就是谁在银闪闪的地方等你，他自己走到了老年，然后他写了这本书《老年书写凋零幻想》。他其实他的角度里面写着 给那些还年轻要照顾老的人，还有我们准备要老的人的心理啊、伦理啊、金钱的准备，就是他会有很多的面向来看老化，就觉得他那一段时间这本书其实引发了很多老年话题的讨论。 嗯， 但很尴尬的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可能他们比较不可能去听这种讲座，通常都是我们这一辈的人去听这个讲座。我们要怎么样跟长辈开始可以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就半开玩笑半幽默半讲公共的逻辑，然后 聊出来，然后你比较会知道他希望怎么过日子。因为像我以前就会有一个我自以为是的想象，因为那是我的想法， 嗯， 就觉得反正我一个人我也做不了，就是我不可能全心全意只照顾你然后我不赚钱嘛，所以我很早就跟我妈说，我说你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哦，因为你只要身体不好，我只有一个选项，我就只能送你去养老院，不然有第二招吗？我妈听起来就很那个嘛，对不对？因为你知道我这个是就很直接啊，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就很直接啊。但我后来就会比较修炼一点点了、啊哦。但是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可是老人很玻璃心呢、欸，其实 对， 嗯， 老人很玻璃心，所以我现在要怎么做呢？就是我还是会想讲这个意图，跟他说、哦，你还是要照顾好身体、哦，不然我没有能力。这个还是我的意图，哦、只是我讲话会讲得比较委婉一点。我是觉得对跟老人沟通的时候，真的有点像跟小朋友沟通一样。 对对，这倒是真的，这倒是真的。 但是你还是得做这件事情。 对啊，像我自己会觉得，哎，可能我如果没有打电话过去的话，那他可能也会不好意思打电话过来，可能也是一种塞奶。我在想，对，但是我们自己做子女的，如果没有去察觉到这个，可能就觉得说啊，你要打你就自己打、啊，但是啊你不打，那表示说我也可以不用打嘛，就反正你知道就是这样子，到最后都是谁都不打这样子，就没有联系。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以主动一点啊，去对自己的父母做一些关怀，对，那他们虽然说可能只是一两句问候，可是他们应该都会觉得很开心。 嗯，而且有时候可以用别人的故事来聊这个话题， 对， 比如说你就可以跟你的父母亲在聊天的时候说，哎，我有认识一个，比如说，哎，我有个教授，有个老师，他们退休之后啊，就选择什么什么生活， 嗯、 就是你可以讲别人的故事，然后引发他的好奇跟兴趣，然后听听看他的自己的想象是什么。对、 哦、因为他们没有去想过这件事情， 对，他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可是这问题是重要的。 嗯。